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名字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咱将军吩咐咱是慢慢的、悄悄的摸进大营去，你拆人凉棚干嘛呀？你一拆，嘁哩咔嚓一有动静，人家不知道了。这群吴军呢，也稀里糊涂了，怎么哪有在人营门附近这么嘀咕的呀？人家能不知道吗？淳于丹呢，催马刚过来，就听大营里一声炮响，傅彤就杀出来。当时淳于丹就和傅彤站到一处了。人家西蜀大营是明的呀，淳于丹领着人马是悄悄摸人家大营来的，他们是暗的呀。人家傅彤领人马出来是灯光火把，亮子油松，照得跟白天一样。西蜀军校这么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还摸着黑再往前摸，摸不了了，咱也把火把点起来打吧。这就打乱了套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呢，又一声炮响，赵荣来了，两器加攻。淳于丹本来打傅彤他就打不了，再加上赵荣，他哪是两个人的对手，是搏马就败。淳于丹刚败下来有个二三里路吧，前面一个小山环，听山环后边一棒铜锣响，跟这哗啦的一下，好家伙，像大河决口似的，有数不清的军校挡住了淳于丹的去路。他龙眼神这么一看，把淳于丹吓得一哆嗦，怎么回事？这是哪儿的兵啊？怎么都这模样？哎呦，一个个都猛一头炸一背，披散着法器，个个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呐、光着腿光着脚，左手拿着藤牌，这右手有持梭镖的，有持大刀的，不等一样。特别为首的这位身高过丈，那俩眼珠子都长在眼眶子外边来了，头上是冕冠赤发，和这张脸生得蓝汪汪的呀，牙耳喉像排比相仿，扎着扎扎的，上身穿着一件貔貅铠，密匝金钉，腰扎一张豹皮裙，脚下一双虎皮战靴。最瘆人的是手里这对兵器，是大锤吗？不是，怎么大锤上还带刺儿啊？那是铁蹄的孤独，他哪认得？连那么大的甘宁甘兴霸都没见过这兵器，何况淳于丹呢？淳于丹猛地想起来了，这是刘备的人。听说刘备这次兵发我们江东，请来了一位叫沙摩柯的，大概是他。来将可是沙摩柯。沙摩柯听出来了，冲他点点头，笑了。怎么回事？嘿，沙摩柯挺高兴，合着我的名声已经传让出去了。哦，连这个小家伙都知道，喝沙摩柯这美啊。淳于丹一看，这干什么呢？他怎么不搭话呀？你看刀吧，他举刀就劈，这刀啊劈到了半路。淳于丹把刀停住了，怎么回事？这淳于丹也怪可笑的，你要杀就杀，再不你夺路就跑，你干嘛总愣着呀？因为他瞅着这事儿新鲜，自己把大刀举起来，力劈华山劈下去了。不管是谁，你也得躲躲闪闪，招招架架呀。他一看这位沙摩柯呀，连眼皮儿也没眨，手里头横着这铁蹄的骨头，就瞪眼瞅着这个刀往下劈。淳于丹纳闷儿，你说你拿这门干嘛呀？ 怎么回事？人家是不值得还手呗。他愣没明白，他那刀啊到半道停住了。只见沙巴克一抬手，用那左手铁吉的骨头往外这么一崩，他那大刀嚓过，哎呦，就这一下可把楚玉丹给震坏了，震得膀子根发麻呀，虎口都裂了。当时那大刀就飞了，嚷，连影都找不着了，不知道给逮出去多远这些了。淳于丹这才明白，嗨，我不愣着好了，感情他是稳中狠，现在才明白，完了。只见这位沙马科这右手的铁蹄的孤独由下往上翻，来了个海底捞月，一下子就把脑袋给打碎了。淳于丹死了没用，那怎么脑袋碎了，马脑袋碎了？这沙巴克更厉害，他呀打你的坐下马。因为什么呢？沙巴克瞧见骑马的战将他就生气，我在地下站着，你在马上骑着，我把你马给你逮死，下来一块站着。淳于丹哪明白他这心理呀，我啪一下顺马上就掀下去了，叽里咕噜连滚带爬呀。他刚要站起来，就听一股劲风来了，呜，什么玩意儿？可把淳于丹吓坏了，他以为那山滑了坡了呢，怎么回事？感情这位沙巴克呀，把那铁叽里咕噜撒手了，这玩意儿带飞的，咚！淳于丹起来一看，我的妈哟，好家伙，脑袋头里歇了个一尺来深大坑。这要是砸到自己脑袋上，这脑袋就没影了，大概快跑吧。淳于丹抢了一匹马呀，骑着马上，好家伙，啪嚓一下，他连马鞭子也没有了，什么也没了，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上来了这么一巴掌，这马撂着蹶子跑。淳于丹往左右一看呢，自己带了5000人马，还剩300多人了，哎呦，我的人马全完了，这让我怎么回去见都督交令？唉，他把马勒住了，不知是谁提了个响，将军，您看后边啊！淳于丹扭向回头一瞧啊，差点接马上摔下来。那沙马科呀，离他也就3丈多远，感情这位一直在后边追呢。那两条腿呀，是又长又快。这一步蹭楞迈出去呀，你那马跑多远大概他多远。哎呦，淳于丹一看这位怎么跟来了，在后边他赶快再想跑，只见沙巴克一伸手由他腰间就把这硬弩掏出来了。他这暗器挺厉害，上回嘎嘣一弩生把这甘宁甘兴霸给射死了，今儿又瞄上淳于丹了，梆就一弩啊。淳于丹躲往哪儿躲呀，这一弩正中后背，淳于丹真侥幸，怎么那要弩中后心，当时就没命了。这弩歪歪了，射在哪儿了？射在肩胛骨的旁边，那大梁骨的界柄，叫白了管那肩胛骨叫哈喇巴，就在那哈喇巴那缝那儿啊，噗，呵，还差那么0.3毫米，大概那箭头就挨上痱子了，那淳于丹就完了。啪的一下，这一头油大干桥绳就栽下来了，眼看就没命了。沙巴克过来要取淳于丹的首级，对方叮哒哒几声炮响，徐盛丁奉的接应来了，这才把沙巴克给杀败了，总算把淳于丹给救回去了。徐盛丁奉也没敢追，一是都督有令不许追，二是他们一看沙巴克以及他率领的这些军校，咱回去回去吧，把淳于丹给救回来了。淳于丹跪倒在帅帐中向鲁迅请罪，鲁迅绕过帅案，伸手把淳于丹给搀扶起来。淳于将军，你没有罪，这不是你的过错，是本督我要试探试探刘备的虚实。哦，淳于丹这才明白，感情都督拿我当了问路石了。都督啊，刘备这个大营 他扎的可有点特别呀、啊。淳于丹就把他带领人马怎么想摸进刘备这个大营区，可是没成功，因为刘备这大营外边周围呀、啊、都是鹿寨。更出奇的是，他那营门口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我正要派军校把凉棚拔掉，那么他们营中就知道了，所以西蜀人马就杀出来了。还有一样，都督您可得注意，我看刘备在咱面前张开了一扇网啊，他那个网啊有一个总绳，大概那就是钢，因为这个总绳这么一动呢，这个网就往回收。我是第一路人马遇上谁，二路谁怎么碰上的沙漠科，他就把这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鲁迅不住的点头，当时啊吩咐军医赶快给淳于丹治伤，重赏淳于丹。陆逊连夜把自己身边的几位主要老将韩当、周泰、凌统、丁奉、徐盛全都请到了大帐，他就把整个这破敌之计、啊、全说出来了，说我派淳于丹去偷劫西蜀的大营，不过是投石问路，按现代化的战争名词来讲啊，那叫火力侦察。现在我全都搞清楚了，刘备在我的跟前扎下了几百里长的连营，我们要是出兵去打他，凭着正常的打法要想战胜刘备非常困难。众将一听，不错，都督说的有理，那么您想怎么样破刘备呢？我想用火攻。哎呀，一提这火攻啊，东吴的这些位老将那都不陌生，赤壁那一把火把曹操烧的是落花流水啊。可今天在夷陵这会儿，陆逊都督要火烧刘备的连营，可不知道都督怎么个烧法，怎么呢，这可很困难。因为曹操那时候攻打咱江东，他在战船上，尤其是有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那么黄盖用火船就把这曹操的营给烧乱了。今天咱们要烧刘备，困难在哪儿呢？刘备兵分三路，在长江的南岸、北岸以及水路都有他的人马，这不大好烧啊。咱们在水路烧他比较困难，在汉路烧他，当时刘备不是移动了一下他的这些人马吗？但是他没接近这树林子呀。如果咱们在林中放起火来的话，那正好烧咱们。刘备是只枭雄，他一点也不傻呀。再说了，咱们烧西蜀大营跟曹操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曹操那战船由于庞士元献的连环计，他拿那铁链子全都连起来了。刘备这大营连了好几百里，咱们烧了他的头，人家还有尾呢，你烧人中间人头尾扒一下一加工，咱们就很危险了，所以他这个连营啊不好烧啊。陆逊一听，列位将军说的有理，不过我已经想好了，他这不是扎了几十个屯子吗？我算了一下，有四十几个。咱们要烧他怎么办呢？咱们隔一屯烧一屯。另外，刘备在他的营前设置了好多引火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些凉棚。你们没听淳于丹说吗？刘备大营四外还有好多木桩子呢，那火要是着起来连救都没法救。我这一计能瞒得过枭雄刘备，可就是瞒不过他的丞相诸葛亮啊。天助我江东成功，此人不在呀、啊、他要在这儿，我陆逊就完了。我怎么说天助我江东呢？是活该我主霸业成就啊。众将一听，都督这话说得太对了，咱们主公孙权真有点福气呀、啊。 诸葛亮要是在刘备身边，都督，咱们实话实说得了，甭说您呢，我们也就都泄了气了。一句话说的鲁迅哈哈大笑。鲁迅笑什么？众将要说什么他明白了，那就是说你在诸葛亮跟前用火攻不好使，因为诸葛亮这一辈子竟用火烧别人了。出世以来，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这通烧，你想烧他难了。今儿个在座的诸位就心照不宣了。鲁迅呢，把这几位老将找来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几位老将说了这么一声，就算打个招呼。在座的几位将军听着都非常钦佩，钦佩他们这位年轻主帅想得周到。我看这个办法可以，即使这样，各位可以分头去准备，然后听将令行事。遵令。几位将军都走了，鲁迅呢又一晚上没合眼。大战前夕，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全军之主帅，成败就在此一仗，他心里头能不紧张吗？自己这番紧张跟谁去说去？要不怎么陆逊自己说自己能忍辱负重呢？为什么孙权能拜他为帅？在给他尚方宝剑时候，那手都哆嗦了，就是把整个江东都交给陆逊了。陆逊这次受命拜帅，他可比不得当初的那位周瑜周公瑾呐。可以说两个人呐，一个是三义，一个是三难。周瑜三义，陆逊三难呢。周瑜怎么三义呢？他容易在什么地方？周瑜在赤壁抵挡曹操的时候，他是受命方蕊啊，就是说锐气十足，刚刚在鄱阳湖操练完了水军，正想要通过实战锻炼锻炼他的人马，就让曹操碰上了。第二呢，那时候人家周瑜有个同心同德的刘备，孙刘两家联合拒曹。第三，那时候周瑜身边多少能人呢？孔明、鲁肃、庞统、黄盖、阚泽，大将甘宁、甘兴霸。那时候江东三江口周瑜设宴，群英大会呀。现在的这位陆逊多难呐、陆逊受命在危难之时，这是一难呐、二难呢，谁帮陆逊的忙？哪有联合聚西蜀的呀？就是后边有个曹丕，还得随时提防着人家，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能把江东给吃掉啊。现在陆逊身边哪有当年周瑜身旁那么多的能人呢？也别说，也有几个人，像什么张昭啊、顾雍啊、布置啊，这几位都是拽腿的，在后边死乞白咧的往下拽陆逊呢、那陆逊还没拜帅呢，这个说人家年轻，那个说人家威望不行，这说人是书生，那说他根本担当不了这大帅的重任。人家陆逊拜完了帅，都到了前营了，还有人偷偷的给孙权上表呢，那叫告状，告黑状，那状告得硬啊，那是御状，万一孙权要一动摇，就把陆逊给撤了。您说陆逊不难吗？所以这位陆都督是谨言慎行，每要决定一件事儿的时候，他是反复推敲，仔细思考啊。今儿个虽然与几位老将军共同商定完了这个妙计了，将军们都走了，陆都督还是没合眼睛，他反反复复的把自己这个计策又揣摩了一番，直到自己认为没有什么纰漏，他这才算安下心来。第二天一早是升帐派兵啊，他派老将军韩当率5000人马攻西蜀军的北岸，派周泰带5000人马攻打西蜀军的南岸， 让朱然率领一万水军沿江掩杀呀。只要看两岸西蜀大营火光这么一起，你就跟着追杀，这三路人马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从今日晚间起，就不能再埋锅造饭了，让水汉两路军校全都带好干粮。汉路人马呀，每个军校手里头都要准备一个草靶子，里边都把它裹上龙黄焰硝，外边蘸上油，只要一接触西蜀军校，就把这草靶子点起来往西蜀大营里边扔啊。可有个要求，必须间隔一营烧一营啊。比方说吧，三座大营你就烧它当件儿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这道理很简单呢，因为陆逊手下的人马没有刘备的人马多呀。刘备带领着七八十万人扎营700里，陆逊就把这兵马排开一个挨着一个，也摆不了刘备那么长。那不要紧呢，我间隔着烧你，比如他40座大寨，我烧他20座，烧这20座寨前后这一连起来呀，7-8里连营，一座寨子你也逃不脱。陆逊特别指令朱然呢，我不是给你10000水军吗？你在这10000水军里给我挑选出来5000名好射手，百发百中的优秀弓箭手啊，我给你5万支火箭。哦，地对空，空对空，不是，就是那凋零箭，把那箭杆啊掏空喽，里边装上龙黄焰硝，那个箭尖那儿啊有针鼻大个小孔，把这箭射出去，啪一箭，空气汤下子，甭管什么障碍物，只要是射上，射中了，马上就起火呀。派徐盛、丁奉号将等候迎接主公孙权的到来，愚者诸将帐下号令，随我接应三路人马，今晚侍擒大儿贼刘备。令已传出，有严加保密，谁要走漏半点风声，立刻按军法从事，散帐。呵，这江东大营你从外表上看还像往常一样那么平静，辕门紧闭，是免战高悬呐、啊。谁能知道这大营里边都开了锅了，所有军校上下一齐忙啊，一边忙着一边夸奖他们的这位白面书生大都督陆逊。这可真是书生自有决胜计，要火烧连营，建奇功。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欢迎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江东大都督陆逊派兵遣将，今天晚上要火烧西蜀的大营。这是陆逊挂帅来到萧亭和刘备打的第一阵。至于前天派出一哨人马去刺探一下刘备的大营，那不算，那属于投石问路。陆逊这番安排可不是一朝一夕呀，昼夜冥思苦想，天时地利人和全凑在一块儿了。刘备呢，正赶上他这一移营，就给陆逊创造了这么一个好机会。因为刘备这移营他违犯了军家的大忌，所以陆逊呢想出这么一个火攻之计来。他安排的是十分周密，一点风丝都不透。江东大营里边的众将一个个也是擦拳魔掌，群情激愤，好容易盼到这天了。哎呀，这窝囊气受了多少日子呀！刘备几乎天天派兵派将到营前来骂阵，我们呢总是关门闭户的悬着免战牌，就知道人家攻城用滚不雷石和弓箭守着营。哎呀，总守摊哪行，可盼到今天了。所以呢，众将这个心情那是可以理解的。这江东大营还像往常一样是静悄悄，鸦雀无声。这个事儿可引起西蜀大营里边那位程基先生的怀疑。程基呀，经常出来巡营，他今儿个这么一看，这江东大营怎么这么静啊？程基转身就回来，干嘛？到御帐来见皇上刘备。刘备现在干什么呢？刘备正闹心呢。哎呀，你说把他急的呀，是坐卧不安呢。刘备也不断的在想啊，你说寡人我自从由江州起兵以来，兵出魁关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啊，一下子就占了江东几百里的土地，只打到了萧亭，可以说奇耻之处，吴军立刻投降，再不然就败北呀。今儿个打的萧亭这儿，怎么就一步也往前挪动不了了呢？这孙权找了这么一个年轻书生做都督，真难为孙权。他从哪儿找这么一位来？是胆小怕事的老猫肉啊。这人不单胆小，而且连点火性都没有。常言说泥人还有个土性呢，我天天派兵骂他，他也不理我这茬儿，扎一锥子都不冒血。你说这样的人能当元帅吗？哎呀，孙权你太可怜了。可但是就是这位，哎，就这胆小怕事的这猫肉，哎，就这陆逊，他就挡着你不让你过去。你说吧，刘备急的，我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兵屯萧亭，我往前进不能，我报不了仇啊。那你说我干嘛来了？我回去见着丞相诸葛亮，我得有个交代。人家成都的文武啊，是百般劝阻不让我来，我非来不可。我想呢，这次出兵是一举成功，没想到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刘备不是不知道啊。那你在前沿这儿待一天呢，那要耗费多少军粮军饷，粮食往上运得多困难。所以刘备是心急如焚。其实要说刘备这次来可是真够顺利的，杀死了多少东吴上将，包括潘璋马忠， 但是刘备觉得这仇还没报，因为我还没杀孙权呢，我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是全了桃园结义这个兄弟之情啊。现在刘备就盼呐、啊，盼什么呢？他盼这天早点凉快喽。哎，凉风一下来，我就跟你江东拼了。怎么还不立秋啊？把刘备急的在这御帐里来回乱走啊。这时候程吉进来了，哎，程先生，你有事吗？陛下，我怎么看今天这个江东大营那么平静？哦，刘备一愣，你刚才出去看了？我看了。嗨，程先生，他哪天不那么平静？现在江东大营啊，那是等于一潭死水。为什么这么静你知道吗？陛下，我不知道，那是让咱吓的。吓的那陆逊以及他手下那些武将魂都没了。不对不对，陛下，要是这样，那么前两天他为什么突然派出一哨人马来奔咱们江北第四营啊？那是怎么回事？嗨，那他是陆逊呐、啊，让着手下的这些武将逼得没办法了，他不得不出这么一次兵了。这是以慰将士之心，安抚军心呐、啊，也可以说他是炸着胆子，哎，派出这么点人马来。不对，嗯，怎么还不对呢？据我看呢，他是投石问路，是试探咱的虚实，窥探咱们大营的动静。尤其今天晚上江东的这个营房里头这么静、啊、我总在想。你想什么呀？我想陆逊会不会有更大的什么诡计。刘备巍然一笑，程先生，你呀想的太多了，现在你应该想什么呢？你就想啊，早着点立秋，立秋之后秋风一下，咱们就跟他决一死战了。现在你想那个都没用，他有什么诡计啊？陛下不要大意啊，陆逊会不会今晚上前来偷营啊？嗯，刘备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哦，你说陆逊有此胆量今晚赶来劫我的大营？陛下，这很难说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兵不厌诈？陛下熟读兵书，这您能不知道吗？刘备听得这样，哈哈哈哈，笑了，他笑得很开怀。程吉先生，寡人我把兵书战策都背下来了，这还用你说呀？好了好了，既然你这么担心呢，我就派出个人去打探打探，看一看陆逊到底想要干什么。把张苞给我叫来。功夫不大，张苞进来，刘备给张苞一指令，让他出去巡视一番。张苞刚这么一转身，还没等走呢，忽然进来了一个探报，他回禀刘备，说是就看由江东大营里出来无数的人马，卷旗息鼓，顺着这东山根底下往东下去了。嗯，程吉这么一听，我说陛下，您看怎么样？陆逊果然有诡计，别慌。战报，不要惊动他，探看出点什么来，回来速报我知。遵旨。张苞带着人就由打御营出来了，他勒马横枪在御营前举目远望，江东大营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动静。张苞看了看那东山根底下，有人过吗？现在天已经黑了，看不太清楚了，离着太远。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个军校告诉张苞，哎，少军好啊，您看那东边那大营里头 怎么冒火光 啊？张苞听到这会儿瞪起大眼睛看了看， 哦，没什么，当然得有火光了，咱们西蜀大营能像江东那样吗？衙门巧动的吓得他连个灯都不敢点，咱们这营门前灯笼火把通宵达旦。 不对，少君侯，这个火光可和那灯笼火把不一样，您看好像还有烟雾。 什么什么？ 张苞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快过去看看。 哎呀，张苞一想，这可得告诉军校，怎么这瞎鼓球不行啊？你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水呢？ 走水那就是失火呀，那不麻烦了吗？ 他催马就过来了，吩咐军校赶快上前扑灭。 其实这不算什么事儿，张苞也以为大概是谁不慎重啊，哪个军校不小心，哎，不是火把就是灯笼啊，着了，把什么东西给引着了，扑灭了就完了。 他走到跟前这么一看，果然好多军校在那扑。 张苞这一问，谁都认识啊，好少君侯张苞关兴，那谁不知道？ 跑过一个旗牌来，少君侯，您来了。怎么回事？咱那营门前搭的好多凉棚，你怎么无缘无故的玩火呀？ 我没有，少君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忽然间我们营门前这个松棚就着了。 岂有此理，怎么能忽然就着呢？ 扑灭了没有？ 启禀少君侯，正在扑。 哼， 你们稍有疏忽大意，我就立刻将你们按军法从事。 遵命。 吓着这棋牌墨头就跑。张苞刚这么一转身，有人又提醒他，您快看您快看，那边那营房门口也有火光。哎，还那儿还那儿 啊啊。 哎呀， 张苞就愣了，怎么世间没有这个巧事儿？ 刚才那个棋牌说他营房门口那松棚突然间着了，这一个地方突然着了，也不能东边西边南边他全着啊。 不好，你们赶快去把火扑灭，我立刻奏明圣上。 张苞拨马就回来了，跑进御营，到了保障，他把见到的跟刘备这么一说。 刘备这么一听，哎，不要慌张， 军校大意，突然间失了把火，这算得了什么呀？ 把他扑灭就算了嘛，身为将军哪有遇事这么慌张的道理。 是，张苞没敢再说什么，他插手给刘备施了个礼。张苞偷眼看了看程基先生，心说呀，万岁说的不对，他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偶然现象这一个营房门前松棚着了，不能其他地方也着。那意思张苞是提醒程基是不是能把陛下请出大营去看看呢？ 程基点了点头，陛下，您是不是亲自观看观看？ 嗯，带我来看。 文武保着驾， 刘备就来到辕门外了。站到这会儿，他手扶肋下佩剑，举目这么一看，张苞，陛下，哪来的火光？这不什么也没有吗？ 这个，张苞吓了一跳。 怎么心说这我落个撒谎，这可不好啊， 有随便在皇上面前撒谎的吗？那掉脑袋的罪啊，只要被查明是立刻就砍头啊。虽然这位皇帝按说是自己的伯父，现在不能那么论，论家法呀，那张苞管刘备得叫伯父，现在和江东两军对垒是君臣的关系，到时候人家一翻脸就不是什么伯父侄儿了，所以张苞挺紧张。 陛下不要多说了。 刘备摆了摆手，心里说小孩子遇事沉不住气，哼，还怨我说你，为大将者哪能这么慌张呢？回去吧。刘备还没等进这个辕门呢，程基突然把他叫住，陛下请留步，您看我们的营中果然起火 啊。 刘备也是一惊啊，这个火这个东西，那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玩意儿，他怎么能不动心呢？ 刘备顺着程吉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远处一座营房，烟火很浓啊。 哦，刘备明白了，这准是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将校有点疲惫了，就是说有点懈怠了，准是有偷着喝酒的，酒后不慎起了火了，快把这个营中的守将捉来问罪，把火扑灭。 刘备扑灭火这几个字还没等说完呢，哼，有人禀报东边着了，南边有火，北边有火，西边有火，陛下您请看。好多人让刘备看什么呀，就在这长江大江之中也有好多的灯火在晃动。 啊，刘备这时候可沉不住气了，因为什么？没有这么偶然的，这简直是四面八方。 刘备赶忙吩咐让关兴、张苞分头去救火，两位小将刚上了马， 这大火就起来了。哎呦，是东西南北就缺中啊，中是哪儿？就是刘备的御营，要烧到刘备御营这儿，那还得费点事儿，因为人家陆逊也明白，不先烧你的御营，我把四面八方都给你点着，你这御营还不着啊。 另外人家陆逊安排的多么周密呀、啊！你三个营房不是吗，比如说左中右，人家烧你当间这个，中间这一着把左边右边全都给连起来了。哎呦，这火势要是蔓延起来那可不得了啊！俗话说得好，水火最无情啊，今天晚上还巧了呢。 什么事儿巧了？突然风向变了，变了东南风了， 这风还是越刮越大。 哎呦，苦了西蜀这些军校了，浦东顾不了西，救南顾不了北呀、啊、风越刮越大，火越来越猛， 那可真是烟雾弥卷，烈焰吐红云，金光灼灼，大火彻天飞，顷刻千里化红尘，须臾万物就成灰烬了，烧得好苦哦！东西南北中四面全着了，连御营后边都起了火了。刘备还不知道呢，他想啊，进辕门到宝帐里躲一躲。还没等刘备进辕门呢，您看吧，哇，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了这是？他往四外一看，哎呦， 各个营的西蜀军校全往御营这儿跑哦，因为什么呢？就御营这地方没有火柱，哎，没烟没火的，大伙都想到这儿来躲躲避避。 刘备刚进辕门，呼啦一下由里边跑出好多人来，万岁您别进去，宝帐着了，是吧？刘备转身往外走，这些人往里拥，大伙一看，别急别急，这万岁，我说陛下在这，别急别急，这现在谁顾谁呀，身上都冒了烟了，哗，这通乱。有人呢手疾眼快，赶快把刘备给搀上马去了，有人在前边开着道，后边给断着路，左右给分着人群，哇了一下拥簇着刘备往外跑，上哪儿去呀、啊、有人看得很清楚，就看冯习那个大营比较踏实，那地方没起火，哎，他那儿挺肃静，干脆上冯习那儿去得了。他们保着刘备的这圣驾就奔这冯习大营来，刚走到半道上，冯习呀、啊、从营里让人给烧出来了。哎呦，您瞧冯习这样吧，头上冒着黑烟，身上起着火苗，再看他手下那些军校旗牌中军官都成火鸭子了，啪啪啪烧得满是直飞，哪是火鸭子呀，烧得直蹦。冯习在半道听说了，什么？陛下要上我这儿来避火？别来，我这营守着树林子最近，属我这营火大呀。当初我们提醒万岁呀、啊、说陛下咱不能在树林子跟前扎营，万岁还说呢，没关系， 如果江东要是纵火的话，他在树林子放火就烧他自己，谁说烧人自己，人今儿烧咱们，姐那树林子里边往外窜火苗子，也不知道这陆逊弄点什么玩意儿，噼里啪啦的往咱大营里这么一扔啊，扑都扑不灭，越着火越大，万岁怎么能奔这儿来呢？就在这时，前面有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挡住了冯习的去路，借着火光一看，嚯，这员将那简直是傲气十足啊，这嘴撇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打个胜仗啊，你西蜀太欺负人了。这位是谁呀？东吴的老将军丁奉。冯习呀，催马过来战丁奉，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徐盛杀来了。丁奉徐盛双战冯习，冯习不示弱呀，身上也烧伤了，他咬着牙关力战二将，心里说，我可不能让你们发现我们陛下刘备呀，无论如何我得把东吴的这些将校挡在这儿。冯习这一打起来，您想想，刘备就不能奔冯习大营了。这时程己啊给刘备出了个主意，陛下咱们呢赶快奔江边吧。刘备一听，对，怎么呢？那地方合适，因为那有水啊，水就能克火，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嘛。咱们奔那儿，对，哇，大伙蜂拥着就奔这江边来了。眼看快到江边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哎呀万岁，咱的船都着了。什么什么？刘备真差点一头油马上栽下来，幸亏他俩手抱住了鞍桥，两边文武赶忙把刘备扶住了。陛下没事没事。哎呀，刘备一看完了，怎么呢？在那江面上有无数条火龙啊，就在那水面上是来回乱窜，哪儿是火龙啊，都是西蜀的大船哦，全让人家江东给点着了。陆逊不是派了三路人马吗？南岸北岸两路陆军，水上一路军校，那就是朱然。朱然带着一万水军，他这一万水军呢、有5000名是火箭手。要讲究水战呢，在这蜀魏吴三国里边，江东是第一把金交椅。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鲜进口野生海参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多年，品质好，口碑赞，价格又接地气，所以呢，他在北京家庭里应该是相当有名气的，否则也不可能啊，在电台里推荐到今天了。但是不曾想，本次开春特惠，花699块钱裸价直供鲜芋仙野生海参的活动，却遭到了不少投诉。 我们北京人很实在的，只要承诺的价格呀，哪怕是亏本都要卖给人家。你们活动时间太短了，根本来不及订购。 看了这么多家的海参专卖店，就觉得你们家的价格实惠，可是这电话也太难打了吧。 我在节目里听到的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这个品级的可不好买啊。你们600多块钱，该不会是小样吧？ 大家有质疑啊，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呢，产品啊还是要说清楚的。 对， 鲜芋仙野生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进口野生海参，厂家零售价格呢是1999元一盒，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一般呢建议大家一周吃个2到3次就可以了，所以呢能够吃上3-4个月的时间，但是今天活动价格只要3折，也就是说打进40071066108 40071066108直接减掉了现金1300多块钱，只要699元，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 对， 所以呢热线40071066108 40071066108是天天爆满。 想一想呢也能够理解，本来啊海参呢是属于星级酒店里的高档食材，像什么海参小米粥、爆炒海参、海参豆腐煲等等，这在平时都是宴请贵客、婚宴喜宴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大菜。 是的， 现如今咱们老百姓一周也能够吃上2-3回，而且每次才15块钱，和菜市场买金虾、买条鱼的花费也差不多了，那为什么不选择野生的海参呢？ 那么今天的享购的开春特惠，首次的降低门槛，花699元呢，就能够订购到季度装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了。这个价格呢，要是您还在犹豫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对， 热线是40071066108，40071066108。 手机尾号3255的朋友说呢，想给家人做海参吃，就是不知道这海参焖烧杯怎么用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淡干海参用开水煮沸之后焖上8个小时，就能够 Q 弹劲道，那24小时就好嚼易烂了。 对， 而且这个焖烧杯还能够煮面、焖粥、炖汤，可以说一杯在手，生活简单。 其实呢，这几年鲜芋仙海参呢之所以热销，不光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那更重要的呢是品质过硬。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域之一，历史比大西洋还要古老，这里的海洋生物很多，光海参就有100多种，但是可食用的海参却只有20-30种。海底岩石、珊瑚的摩擦、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以及浮游生物的滋养，使得野生海参的生命力很强，身体更结实，营养当然也是没得说。 对， 那但凭野生海参这4个字啊，您市面上看一看，至少是3-4千左右的价格，但今天花699块钱就能够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了，这个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呢，40071066108，40071066108，您可千万别记错，热线40071066108。 手机尾号634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工作这么辛苦，不就是希望家人能够过得好点吗？海参不错，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也想给家里人订一点试一试。0079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老伴儿啊就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且一买的就是大几千上万块钱。 哎， 说要我说要补啊不如食补，这野生海参才600多块钱一点，更加实在。还有3955的朋友说，听你们介绍这款海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呢都没敢下手，不过啊这10几块钱吃野生海参的价格还是很诱人的。 是的，看不见实物可能呢很多朋友都在疑虑，没关系，我和您详细来说一说。首先呢，这款海参个头不大，因为是野生的自然觅食，所以呢没有人工养殖喂饲料的海参大，但是呢更加安全健康。其次呢是营养元素多，检测结果是每100克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当中富含了赖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素等等，给家人吃的更放心。那最后啊就是价格了， 是 原价是1999块钱一盒，活动当中呢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而且呢还送海参焖烧杯，这样的优惠啊您再拒绝那就没有道理了。 是的， 所以啊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热线吧，40071066108，4007106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陆逊不是派了三路人马吗？南岸北岸两路陆军，水上一路军校，那就是朱然。朱然带着一万水军，他这一万水军呢、有5000名是火箭手。要讲究水战呢，在这蜀魏吴三国里边，江东是第一把金交椅。江东的水族最勇猛，不用说，今儿还带着这么多的火箭手，就是水战你西蜀就不是个。朱然呢、今儿个按着这陆逊都督的吩咐，他把这船带出来之后，把手下的几个将校叫过来，他反复嘱咐。嘱咐什么呢？你们可要注意，咱们这个船过去的时候，千万别让西蜀战船上的人发现。他要发现了咱们该怎么办？咱这火箭不射则已，要一射的话是一齐开弓，而且必须箭不虚发。我可告诉你们，今天咱们在这儿烧刘备的战船，可不同于昔日我家都督周瑜三江口烧曹操的战船呢。烧曹操战船时候，他那船可都在一块连着的，因为有庞统献过连环计。今儿咱们烧西蜀这船，他们这个船可都这么散的散放，但是有一个条件最好，对咱们最有利。什么呢？如果咱们要是用火箭，咱们一烧他的船，他的船就得散开，他想办法就得把他摆走。摆不走，他是由下哨往上哨来，是逆水行舟。你们看今儿晚上这风向没有？咱们都督陆逊挑的这日子太好了，今儿晚上这风头还变了，变了东南风了，正好刘备船要往这么开，正是顶风船，他根本就开不动。咱们是一直挨一直的烧，他要把他都给烧光了。这众将这么一听，我说朱然将军您就放心吧。朱然让这些火箭手都趴在这船头上，悄悄的就奔刘备这战船开过来了。朱然呢、挑了10几个小校，都是西川口音的，往船头这儿这么一站，刚一接近刘备那大船，果然对面问了： 是哪里的船哦？老子送粮食的船吗？ 真是送粮食的船来了。哎呦，西蜀战船上的军校乐了，快过去接一接吧。哎，他们摇动船只就过来接。这船能接得了吗？朱然一看呢、行了，够上射程了。他一挥手，就听着梆子这么一响，哗的一下子，好家伙，船头上像站起来多少堵墙一样，一齐开弓了。嘖嘖嘖火箭横飞呀、箭往船上一射，往桅杆上一多，往船棚上这么一穿，那还不着啊？当时啊，就是一片火海呀、这船呐、叮啊、咣啊，到处乱撞。有往东边泊船的，有往西边开的，有顶着风往上上的，有想顺着溜往下下的，可不是江面上无数条火龙吗？ 恰恰就在这时，这位皇帝刘备赶到江边来了。刘备这么一看，您想他是个什么心情？现在他骑在马上，往四下这么一学嘛，哎呀，举目皆是火呀，到处是浓烟滚滚，南岸着，北岸着，战船着了，山头上起火，树林子是火，各个营房全都是火了。再看看自己这身边的文武，盔也着了，甲也烧了，连马尾巴都烧焦了，有好多将军士卒身上烧的都是窟窿加窟窿，眼子套眼子呀，口袋啊那扎枪那枪缨子都烧没了，改成缩标了。哎呀，刘备像万箭钻心似的一般，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托起胡须是仰天长叹，难道说天绝刘备不成？怎么能够用火烧我呀？刘备还觉得奇怪，不是，他觉得委屈。自从自己三顾茅庐请出来诸葛亮之后，一直用火烧别人来着，火烧赤壁，火烧新野，火烧博望，那几把大火烧的曹操是魂飞千里，没想到今儿个让陆逊拿火把我烧了，这都想都想不起来，做梦都梦不着。现在怎么办？跳江，哪能跳江啊，得赶快走。刘备吩咐让程吉先生赶快去接应黄权吧。当初黄权再三提醒我不要这样扎水寨，这船不能下去，下去就回不来了，我不信，今果应其言，程吉先生你去接应接应他孙侄。慢来慢来，你告诉黄权这船咱都不要了，让军校赶快是弃船上岸。程吉连连点头，领旨上船了。关兴、张苞二位小将抱着刘备东杀西砍，冲出这么一条路里，一直往西败。他们想上哪儿啊？想找一个没有火没有烟的地方。现在这江上船上不是去不了了吗？找个山头啊，找个树少的地方啊。树少地方干嘛呀？那好省得引火呀。败吧，哎呦，真是兵败如山倒。有好多军校看见刘备那黄罗伞了，那黄罗伞还剩半拉了，那伞杆都糊了，还得举着。那当然皇上嘛，到什么时候那尊严这总得保持着，那要不保持着，皇上掉价那不成户不喇了吗？户不喇还得打盹呢。今儿刘备可是倍儿精神，烧的拜哪儿去，前边有座山，这叫马鞍山呢、啊。这马鞍山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宜昌西北。刘备兵败马鞍山呢、啊。刘备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呢、啊，简直都没有放眼睛的地方了。那是怎么回事呢？铺天盖地，到处是人家东吴的人马，都往这儿聚呀、啊。那当然。江东不论是战将还是小校，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备已经逃上了马鞍山，现在都督陆逊有令，必须把枭雄刘备困在山上，或是捉住他，或是烧死他，反正绝不能叫刘备跑喽。江东人马像箍铁桶一样就把这马鞍山给箍起来了。他们怎么不往山上冲啊？没少冲，冲几次也没冲进山口去。什么原因呢？因为刘备派张苞与傅彤死据山口啊，他传旨的时候告诉的清楚，你们无论如何得把山口给我把住，不许放吴军一兵一卒进我的马鞍山口。所以冲了几次没冲上去，没冲上去看来刘备你要跑也困难了，因为这江东兵太多了。这时有人就把大都督陆逊给请来了， 现在您再看看陆逊，可不是刚来萧亭那时候了。他手下的众将，什么丁奉、徐盛、朱然、韩当、周泰、凌统霍、众星捧月，都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陆逊。哪样的眼神呢？敬佩。感情我们都督陆逊有这么大的韬略，这上哪知道去啊？还以为陆逊年轻书生，胆小怕事，根本不敢跟西蜀接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感情人家是等待时机，一举成功啊。我们的都督可真了不起，我家主公孙权是真有眼力，拜这么一位年轻的都督，哎呀，这回我们算服了。把陆逊请来，陆逊在马上看了一看，他遥望山头啊，知道刘备就在山上，跟着又传一道令，不许是谁呀、啊、任何一个将校绝不许放走大儿贼，必须把他逮着。随后陆逊看了看这地形，他找一高处之处，临时把帅帐就设在这儿了。干嘛单挑这么块地方呢？哎，一是为了便于指挥，二呢，陆逊有意让山头上的刘备能看见自己。他吩咐把那两扇门旗给我插在明显之处。两扇门旗啊，那门旗不是一副对联吗？上联是三千江山归吾主啊，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你刘备算完了，打完了你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灭曹丕，整个江山就是我主孙权的了。这叫气人呐、啊、这还不算气人呢。大旗插好之后，陆逊吩咐在营门口这儿搭起个凉棚来，随后他就在这凉棚前设宴款待众家将军，还把那韩当、周泰让来上座，因为这二位反对陆逊反对的最厉害，背着陆逊曾经偷偷给东吴孙权上过表啊，就说您选人才选错了，当初谁也没把陆逊放在眼里呀、啊。今儿个不是吗？我好好给你们二位满两杯酒，因为你们受了这么些日子窝囊气，我让你们痛痛快快的把这口怨气吐出来。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儿。今天设宴呢、啊，陆逊有三个想法：第一是对东吴老将的褒奖。这些位老将军对我江东是忠心耿耿，别看我刚到萧亭的时候大家对我都很不满意，那是说明这些位老将是忧国忧民呐、啊，为江东担心，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能担起这重任来吗？对我有些怀疑那都属于误解，更说明啊，这些位老将对主公孙权是一片赤诚，所以陆逊很感激他们。第二层呢，大家受了那么多日子的窝囊气，几次都要出战，几十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据说这些位老将军喝了不少闷酒，今儿个让你们喝两杯痛快酒，高兴高兴。第三，气气那大儿贼刘备，你刘备太狂妄了，你把我们江东看的是一文不值啊，非得要把我家主公孙权给逮着，亲手杀了他，你才算报了仇。今天我就让你刘备，就你这位堂堂西蜀的皇帝，做我主孙权的阶下囚。看看陆逊这气魄，这度量，这才能，这学识，简直是大拇指一挑，没得说了。人家江东啊，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说明江东有能人呢、啊。在座的武将 对都督陆逊也是十分敬服了，纷纷给陆逊敬酒。瞧瞧人家江东的这个中军大帐多么快活呀，您再看看那位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在马鞍山山头那青石头上那儿坐着呢，现在天光渐亮了，刘备啊清醒了，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呢。哦，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他火烧了我的连营，我败得这么惨吗？哎呦，这是真没想到，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嘿嘿，这岂不是天意？抬头一看，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了，天亮了。有人指给刘备，陛下您看江东大营他们干什么呢？刘备站起来龙眼神一看，干什么呢？吃饭呢。人家吃饭咱怎么办呢？嗨，你们哪里晓得呀，鲁迅不是在吃饭，他这是一计，他诚心气我。鲁迅哪、啊、鲁迅。刘备心里说，我可认识你了，这小伙子太厉害了。哦，但在这时候，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与众武将推杯换盏，你这不是气我是干什么呀？有人告诉刘备陛下，您看他们那饭桌旁边还有两杆大旗呢。啊，刘备卷起袍袖，揉一揉双襟，拢住眼神，收的凉棚，仔细看，还别说，六十多岁的人了，刘备的眼还真不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副对联呢。啊，三千江山归吾主，一统华夷属江东，哦，全归你们了，好娃娃，寡人要与你一死相拼。说着他一奔肋下的佩剑，站起来忽悠一下直打晃，这才想起来姐昨儿到现在水米没打牙，什么都没吃。旁边有人赶快把刘备给问住了，陛下您快请坐，您坐下坐下。哎呦，好啊，鲁迅这不是开饭了吗，咱也吃。大伙一听吃什么呀，粮食全烧了，什么都没有了。不错，有的大将还很有心，提了出几个干粮袋子来，凑吧凑吧弄了几堆堆。刘备咽不下去，他吩咐人赶快把这干粮送到山口去。为什么？张苞副统在山口拒敌，饿着肚子怎么去呀，得让他吃饱喽。哎，咱们山头待着才能踏实点啊。哎，大家含着泪点头啊，陛下想得真周到，都到这时候了也没忘了他的部将和士卒。哎，这就是刘备的长处。刘备这一败虽然败得这么惨，可是他心里头既委屈也懊悔呀。委屈什么呢？我怎么就没杀得了孙权给我二弟报仇呢？还报仇呢？啊，桃园结义嘛。这刘备为了这义字他全豁出去了。哎，这就是刘备，这就是刘备的一个特点。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一代皇帝，为了一个磕头的兄弟可以万里江山不要。所以直到这时候败得这样了，刘备还觉得对不起二弟关羽，他懊悔呢，懊悔群臣苦谏不听啊。从成都一起兵，第一个就是赵云赵子龙，臣民大义，不让我御驾亲征讨江东啊！我当时还不满赵云呢，四弟你怎么能这样，谁来劝阻你也不应该呀。嘿嘿， 人家赵云说对了，以诸葛丞相为首的文臣武将百般劝阻，我就是不听，有的人还让我差点给下了狱，今天想起来有点后悔呀。还有使刘备后悔的事情呢，他想这么断断续续的想下去不行了，怎么忽听山下战鼓响，呜鼓如爆豆，炮火连天，坏了，江东啊，攻上山来了。这攻山不是往上硬攻，陆逊传了令了，还是给我继续放火，放火烧山。这回啊，我要学一辈古人，火焚绵山，烧死介子推。其实那时候是为了让介子推从山上出来，不是想烧死他。陆逊呢，这是真想把刘备给活活烧死。你要怕死就往下跑，一跑我就把你逮着。嚯，周围又起了火了。刘备的军校现在甭说看火，就一听这字儿，这腿肚子就有点发麻，太紧张了，简直让江东给烧怕了。哎呀，陛下，又起火了。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手推胡须，仔细这么一看，别慌，娃娃陆逊，寡人站在山头上，你再想用这鬼火。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这不是鬼火，这真火海。刘备摆摆手，心说我还不明白，我这恨着火，所以我管它叫鬼火，他烧不到山头上来。你们看这马鞍山，一是树木参差不齐，二呢东一片西一片，离咱们还远着的呢。陆逊这吓唬人，想从山上把咱们赶下去，别上他这个当。刘备传令派些军校把离着咱们近的这树都伐倒，伐倒之后当滚木往下扔，把这些污狗都给我砸回去。哎，这主意倒不错。刘备恨陆逊恨坏了，哎呦，两下拉锯就这么坚持着，难为刘备呀、啊！没有粮食，没有水，就在这马鞍山上溜溜的，叫人家江东给困了一天。太阳平息的时候，关兴跑来了，满头大汗，盔歪甲斜，一个劲儿的直喘粗气。他赶忙过来见将，刘备一瞧，哎呀，兴儿啊，你上哪儿去了？启奏陛下，微臣我去探路去了。嗯，好好好，探出条路来了没有？我探出一条路来，那咱们可不能再在这盒再困下去了。就是啊，再要困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兴儿，你探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咱们能往哪儿走啊？陛下，只有一条道了，咱们杀下马鞍山，直奔白帝城。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更虚。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名，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一瞧，哎呀，星儿啊，你上哪儿去了？启奏陛下，微臣我去探路去了。嗯，好好好，探出条路来了没有？我探出一条路来，那咱们可不能再在这盒再困下去了。就是啊，再要困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星儿，你探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咱们能往哪儿走啊？陛下，只有一条道了，咱们杀下马鞍山，直奔白帝城。哦，刘备点了点头，只得如此了。那关兴，你赶快把这些将校挑选挑选。挑选什么呀？选点精兵。现在哪儿找精兵去？哼，80%西蜀的兵都让人江东给烧得胡不烂啃的了。所谓精兵呢，就是能够走路、身体还比较强壮的，这样的人呢，就照顾一点的烧伤重的呗。哎呀，怎么下山呢？当时计议了一番，让张苞开路，关兴保驾，傅彤断后。天一眼擦黑啊，咱就往山下杀呀。所谓的杀，最好别惊动江东的兵，咱们偷偷的由马鞍山溜出去就得了。不过这话刘备没法说呀，大家也都明白了。可是呢，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你想不惊动江东，那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人家把这马鞍山已经包围的是风雨不透了，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你这么多人由马鞍山上下来，人家能不知道吗？眼擦黑啊，哼，半夜三更也不行。刚一出山口，人家吴军就围上来了。那个江东都督陆逊早已经料到这一招了，他都跟这手下的将领们打了招呼了，说今天晚上刘备肯定下山，他必定要和咱们江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怎么办呢？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呢，连传几道将令，刘备一下山，这就把刘备给围起来。呵，张苞在前边拼命厮杀呀，把他父亲张飞、张翼德的家传枪法全都施展出来了，他恨不得这条丈八蛇矛枪啊，要扎上这吴军的话，就像扎蛤蟆一样，穿糖葫芦似的，扑哧这一枪，穿他八个才合适呢。那怎么可能啊？张苞都杀红了眼了，他现在恨不得保着皇帝赶快到白帝城。刘备何尝不是这么想？刘备是紧紧追随着张苞，张苞杀到哪儿，刘备带着关兴就跟到哪儿啊。现在刘备也恨不得累生双翅，赶快到白帝城休整休整，让我缓口气儿，回来是誓报此仇。哦，刘备合着没服？没有，他是着急上火带窝囊啊，着急呀、啊！现在恨不得杀出重围，逃到白帝城去。上火看周围手下的将校一个个身上伤这么重，肚子里没食儿，他能不上火吗？窝囊，这仗败得太惨了，我这一生没少打败仗，起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下口，那可以说是连吃败仗，但也没败得这么惨。使刘备最窝囊是眼瞅着就把孙权逮着了，把整个江东就拿到手了。嘿嘿，我会败在了这么一个娃娃陆逊的手里。通过这一仗，刘备这才认识到这个娃娃陆逊呐、真是龙爷的帽子，他有道道啊。 刘备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呀，急急忙忙的往前正走着呢，突然间前面一阵大乱，张苞败回来了。一看张苞啊，刘备机灵打了个冷战，他怎么这么紧张？看张苞盔甲全潮了，身上连中好几箭，那箭的都呼呼呼的往外冒火。刘备当时出一身冷汗，怎么回事？ 条件反射。 刘备现在怕见火，尤其张苞身上带着好几支火箭，那刘备能不心疼吗？哎呀，我儿啊，你赶快将火扑灭，这是怎么了？张苞得把话说完，启奏陛下，前面有无数无绝的火攻手拦住了去路，请陛下多加小心。哎呀，扑通！话说完了，张苞从马上就灌下来，连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身上的火灭了，可是这伤也不轻啊。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前面有吴军的火攻手挡住去路，哎呀，后有追兵，前有拦路，我们怎么办呢？刘备一想，别忙，他稍微镇定了这么一下，当即传旨啊，让后边的将校把盔呀、甲呀、马鞍子呀全都弄起来，把后边倒查死，别让后边追兵追上来。怎么个查法呢？用这些东西在道绳这么一堆，堆完之后咱们自己把它点着，烟火一起呀，就把道封死了，他后边追兵就追不上来了。咱们好全力以赴想主意对付前边这些拦路的火攻手，咱们弄明白了陆逊什么时候在这儿埋伏了一批火攻手。随着这声令下，众军校噼里啪啦噼着砰着嘁着咔嘁着哗啦，干什么呢？摘盔的、脱甲的、摘马鞍子的，反正是零碎东西，连锣鼓帐篷全算上，什么都不要了，就往道绳这么一查呀。查完了之后，叭这么一下找引火之物，扑噜一点，嚯！西蜀军校一看热闹了，怎么？你们江东不是烧吗？干脆我们帮着你一块烧。一边烧着，西蜀军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太惨了？一路上他们看得清楚，西蜀军的尸首啊撕江而下，整个把人江东的大江都快给铺满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锣鼓帐篷、斗篷、器械、船只、马匹，全都让人江东得了去了。现在我们就是这随身的盔甲还有马上的这点鞍子了，带着几家帐篷都扔在这儿烧了。有的西蜀军呢、也真让江东烧怕了，恐怕人家江东追上来接着烧，把靴子都扒下来扔在那火堆里去了。怎么回去呀、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光着身子回成都见丞相诸葛亮去，您说这眼泪能不下来吗？哎，你还别说，这招真灵，真把陆逊后边的追兵给挡住了。哎，江东的这些小校一看，我说这是什么招啊？刘备真行啊，咱们烧他，他觉着不够劲儿，他自己烧自己，看见了没有？他点起这么多东西，这下咱们过不去了。大伙儿一瞧过不去，赶快禀报都督。哎，就在禀报都督这时候，给刘备留出这么点空隙来。刘备是催动人马呀，赶快对付前面这些火攻手。哪儿来这么一批火攻手啊？有几个火攻手，但是不多。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朱然呢、统领着的那些水军。朱然这次在水路上，他是大显威风，确实啊，几乎把刘备的战船全都给烧，把水陆的黄权给杀得大败。黄权没办法了，回是回不来了，上岸也逃不了，迫使他没办法，他只有带着几只小船往下败，顺流而下。那么黄权败走之后，正赶这时候呢，成吉来了。成吉先生根本不成想黄权败得这么惨，他一心想来接应黄权，随后就把水陆军全部调到岸上来，好去保刘备的驾呀。现在成吉先生是心急似火， 等着把船划出一段路了，一看根本找不着黄泉，就知道完了。一看西蜀船大部分都着了，这怎么办？就在他这着急这同时，哎，人家朱然发现他了。朱然一瞧，哎，这儿怎么还有几只船呢？你们怎么放过了？没用火箭射它？这船上一点火没有啊？特别清楚的就是船头的战旗呀，打着西蜀的旗号。这个旗号古今一理可了不得呀，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这杆战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战场上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想就把战旗插上敌人盘踞的最高点。今天西蜀的成吉先生也是如此啊，别看西蜀连营700里都让你江东给点着了，可是只要是有我们西蜀军校在，这旗号就不能倒，所以他这船头上也高插着西蜀的大旗，这江面都烧红了。您说那能不明显吗？谁一眼看不出来啊？哎呦，这儿还有西蜀的人马呢。朱然就知道领着船队就来追呀。这时西蜀军提醒成吉先生，您赶快上岸逃命吧，您看江东船追过来了。成吉先生用手一捻海峡，胡须微微一笑，你们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成吉跟随主公出兵作战，只知道两军阵前追杀敌寇，从不晓得什么叫弃船而逃。嘿，众军校一瞧，瞧这派头，别看面前泰山都崩了，大海都笑了，任凭你山呼海啸，我们的成吉先生是泰然自若。他说着话吩咐这些军校，你们赶快上小船弃船登岸去保护主公，我今日要以鲜血见敌寇。说着他一跺脚，跺脚干嘛？这是个暗令，告诉快点开船。他这只船直接就奔朱然来了。朱然一瞧，干什么要撞船呢？是怎么着？给我开弓放箭。他手下的弓弩手刚把这弓抬起来，只见成吉先生抬手拉出肋下佩剑，肩上这么一横，噗，这血窜出老远来，愣窜了朱然一脸。以血见贼吗？见了他一脸呢，说明这两个船离着也够近的了，被江东的那些弓弩手都给吓傻了，连这位将军朱然也不得不双挑大指啊，称赞西川有忠臣呐。朱然弃舟登了岸了，他听说刘备逃到马鞍山去，他带着人也追下来了，谁不惦记捉住刘备？捉住了刘备就见了奇功了。朱然呢，这家伙挺鬼头，他没见陆逊的面，他从马鞍山那边抄过来了，他猜想到啊，刘备很可能得冲下山来，他要冲下山来的话能往哪儿败呢？准往白帝城败，我在前面截你。他手下的这些火攻手呢也扬拉屎了，这仨那俩的，所以刚才呀，有些个弓弩手混在这军校里，啪啪射中张苞几箭。刘备这时带人过来，朱然听说什么有一把黄罗伞往这边摆过来了，好啊，说明那刘备把他给我挡住。他把这人马就插在这道上了，呵，你瞧吧，山石上、路边上、涧口旁、小溪边哪儿全都是朱然的兵了。朱然是立马横枪挡住刘备的去路，把刘备给恨的恨不得把这朱然抓过来往嘴里一搁，一口凉水咕噜下来把他吞了就得了，给我冲！他刚把双颌骨宝剑一举，还没等举起来，后边一阵大乱。可了不得，出什么事儿了？陆逊领着人马从后边追上来， 哎，刘备不是烧了盔甲马鞍的帐篷挡住路了吗？那能挡住谁？人家江东军校用长枪和挠钩把那东西扒拉开了，呼啦的一下子就过来了。前边有追兵，后边有堵截的。刘备把双颗古剑往手里头这么一合呀，他前边瞅瞅，后边看看，用这两把宝剑唰一下一拖自己海下的胡须，把他手下的文武吓了一大跳，以为皇帝要抹脖子呢。不是，刘备是仰天长叹，没想到我刘备今天会死在此处。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喊：万岁，您看，您看前面这江东的人马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刘备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江东那些军马呀，是人仰马翻，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吴兵啊，就像是那水不浪似的往四外直翻呐，还有好多纷纷落剑，就像往锅里扔饺子似的，噼着啪嚓的就往那山涧里掉。哎，刘备心头一亮，心说这怎么了？难道说天不灭备？过去不是有天不灭曹吗？今儿刘备自己呀、给自己用上了。我在这么危急这么困难的时刻，对面挡着我的这些吴军怎么自己会乱起来了呢？甭说刘备纳闷啊，就连那江东大将朱然都觉得奇怪啊，这怎么了？难道说我手下的军校都喝醉了？不可能啊，只是身边带点干粮，根本没带酒葫芦，那怎么全掉山涧里去了？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的接应人马来了。什么？朱然啪调转马头这么一看，他也差点掉山涧里去。怎么回事啊？借着灯笼火把，他看得很清楚，在这万马军中有一杆大道旗是迎风飘摆，素白缎色的红飞火焰，上绣天蓝色几个大字长山赵。啊，朱然呐、就觉得他这脑瓜骨咯嘣的一下子，浑身唰的一下，一盆凉水泼在头上似的一样，由打头顶直到脚跟全凉了。就一看这大道旗，就把朱然吓这样。哎，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为什么赵云现在才出来？他怎么一直没参战？哎，刘备御驾亲征，起大兵75万，兵发江东的时候，不是当时传旨让赵云总后河吗？就让他压后阵，另外叫他督压粮草。赵云呢，就扎兵在江州，这个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赵云给忙得个不亦乐乎啊！您想想，刘备去这么长时间，取不下东吴来，他这70多万人马得吃啊，人吃马喂得往上运呢。那时候那运输多困难，从水路不方便，得多少条船呢？由旱路走，那不像现在啊，公路一修多少多少万公里。那时候那山区小路、羊肠小道，有的连马都过不去呀。所以往上运粮很困难。就算是赵云吧，换别人呢，刘备前方早就断了炊了。那赵云呢，真是一员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虎将，人家什么都不计较。怎么能谈得到计较呢？为什么刘备把赵云留在江州，叫他总和后压粮运草啊？不就因为刘备要起兵的时候，第一个赵云站出来反对吗？用金石良言呢，劝解刘备不要亲征江东。人家赵云说的是句句是理，别看是一员武将， 真有政治远见呢、啊、不单是一位五虎上将，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政治家。可但是刘备就没听，不单没听，刘备心里头啊还记了那么一个小疙瘩， 所以他让赵云，你在后边待着吧，你就给我运粮吧。 赵云呢，那真是搁哪儿是哪儿，放在哪儿都放光，搁哪儿都叮当响，运粮一点埋怨没有，就给筹划粮草，也甭管花多少心血，费多大的力气吧。后来呀、啊、赵云听说了，说是主公刘备呀、啊、扛不住这个炎热劲儿了，把这个人马调开，以山傍水安营扎寨，扎营700来里地，一条长龙。 这时候赵云可犯了合计了， 怎么呢？哎呀，他心想，陛下不能这么扎营啊，这不是找着吃亏吗？如果您在这个地方扎下营之后，人家万一江东要用火攻，你怎么办呢？赵云想给刘备写封信，他又想亲自去一趟，又想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声。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诸葛亮的手令，让他赶快出兵接应主公刘备。所以这次赵云亲自押着粮草就来了。当他快到魁关的时候，就看这魁关外呀，一片通红啊，说红不红，说黄不黄，那天都浑了。赵云当时暗吃了一惊，不好，可能啊主公已经吃了人家江东的苦头了。他赶忙催马急奔呢，恨不得飞到刘备的跟前。当赵云杀出回关来的时候，正好接住了刘备，刘备让人给困在这儿。赵云当时把剑眉往上这么一条，虎目圆睁，催开坐下马，把手里亮银枪这么一晃，怎么回事？往去挑那吴兵啊，挑着就没命了，站着死，碰着王，沾上一点你就赶快滚落到山涧下边去吧。要不怎么刘备老远就看见那吴将军校一个个就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一样呢？那让赵云给挑的，挑下去1/3呀、啊，吓得自己跳下去有2/3，所以这么乱。朱然驳过马头来一看，那大道旗他就有点懵了。赵云来了，我哪打得过赵云呢？还没等打，他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来了，这可怎么办？我是跑啊，我是怎么着？就在朱然稍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那赵云就到了他的马前了。那赵云在马上一欠身，扒俩脚一用力，此住双蹬，大叫一声，一枪就把朱然给挑下马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和杨老师昨天呢给大家特别详细的往深处吧，是吧，又说了说这个按揉迎香穴它的一些重要性，它的一些效果，它为什么不得感冒，是吧，为什么，是吧，一些呢这个气管炎也好，哮喘也好，鼻炎好了，是不是啊，什么什么原理啊，就给大家呢就叫掰开了揉碎了的，是吧，大家听起来说讲一次啊，我们有一次的感觉 是 为什么呢，就更把这个虽然是简单，但是它内涵的这个内容意义和作用我们了解的更清晰了，是不是， 是。 同时我们不说了吗，不忘老朋友结识新朋友，很多朋友后悔，哎呀我都没听着呢，是不是，我们说没关系， 现在也不晚， 哎，一点不晚。 您这么细致的讲也是为了照顾新朋友。 没错，这样说这样呢对老朋友来说再复习复习， 对新朋友来讲也是开始学习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我们提到了这步做迎香穴这一步它的好处还不仅于如此，说还有什么，是不是，你那么一步这个能够解决许多许多问题。对了它的作用绝不是单一的它的效果也不是单一的。你比如说有的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患上了鼻炎，患鼻炎呢它的害处我们有时候呢不太清楚特别是一些年轻孩子学生不知道它的危害性。一旦患上了鼻炎，首先第一发了炎以后是不是鼻腔有分泌物是不是一发炎以后这个鼻道的这个路是不是变窄了， 一发炎鼻腔就变得狭窄了， 是不是堵了， 对，首先感觉喘气儿不通畅了， 是不是出气儿不痛快，晚上睡觉能睡个安稳觉吗， 不能啊，睡不踏实啊， 你一旦睡不好你影响什么呀，是吧，第二天这脑子是什么呢，昏的， 对， 是吧，而且呢精神头啊体力啊，是吧，这一宿觉根本就没有歇过来对孩子的发育成长是不是有坏处啊，我提的意思大家就明白了，是吧，千万，是吧，不要把这个鼻炎是不是当小事儿而且你一次鼻炎，很多人鼻炎怎么得的，就感冒得的，是吧，感冒好了吗，好了，好了以后怎么样， 留下了病根，鼻炎 病根了， 持续的发作不好， 落下病根怎么样那就有了病根了，留下了病根了再遇见风寒怎么样，那免疫力抵抗力是不是调节能力都差了，所以那真是猴折跟头就连上了，形成了恶性循环呢，是吧，一感冒有鼻炎，鼻炎翻过来又容易感冒， 所以感冒连连不断，那不影响学习吗？啊，特别是影响什么？它造成头昏，昏沉沉的，啊，特别分泌物啊特别多，那么脑子不清啊，不清以后呢，有邪呀，有病邪了，啊，什么病邪呀？一个是风啊，一个是湿啊，啊，这些病邪侵入了，啊，司令部里不能有啊这些病邪存在。否则就影响大脑的什么呢？指挥能力、清晰度，是吧？影响他的记忆力，啊，所以看很多患有鼻炎的孩子，学习成绩首先第一，啊，在听讲的时候精力不容易集中，啊，这是普遍，啊，反应，成绩呢屡屡下降，家长可着急了，是吧？怎么办呢？哎，一对一的家教，效果怎么样？不行，不好， 因为没抓住病根儿。 嘿，对了，没把这个根儿抓住，是吧？所以记忆力啊，注意也不集中。所以我们在大同有一位啊孩子的妈妈，还说：“哎呦，着急呀、啊！”啊，就打电话这个咨询啊，哎，李老师，你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呀？我们孩子啊上大二了，是吧？马上就进入的这个啊这个拼搏的关键时刻了。啊，睡不好觉，鼻子老不通气儿，是吧？早上起来也不行，记忆力也不行了，是吧？精力老集中不起来。我说就让他很简单，啊，三不屈五不躁，啊，他没有时间的。结果是怎么着呢？没过一个月吧，啊，又给我啊回话了。哎呦，谢谢啊，谢谢李老师啊，啊，我说谢什么呀？说孩子的鼻炎好了。啊，我说这个怎么好的？哎，别提了，我让他泡脚，他说没时间；我让他做推肚子，他也做不了。啊，他只做了就一步，按揉迎香穴。啊，好了，啊，我说只要好了就行了，是不是？啊，实际上呢，啊，应该呢都做，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看我们很多的孩子通过泡脚以后怎么样？学习成绩提高了。是不是还记得吗？姚老师，我问，我说小孩儿泡脚学习成绩啊提高，能够考上清华，还记得这话吧？ 记得。 结果有一个站起来了，啊，那是在太原，说我们孩子还真是啊考上清华了。本来是一句笑话，是不是？但是呢，他确实有这些作用，啊，他因为呢有个很好的高质量的睡眠，啊，这对于第二天的不管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它起的作用都是正能量的，啊，是不是这意思？ 睡眠质量高了，精力就充沛了，记忆力就增强了。 对啊，是不是？你现在我们北京的那个，啊，记得在厂桥吧？啊，他就说了，他的儿子和他的侄子两个人怎么着，一边高吧，是吧？一边高。等半年以后，他儿子跟着他泡脚，是吧？结果出现什么呢？半年以后，小哥俩又会面了，好，错半头。是吧？我们就说呢，一定要有时间，一定要把这几个连着做啊，对年轻的孩子特别有好处，还用着急吗？首先他不感冒，不耽误学习。你看，有些孩子一感冒就发烧，是不是？一发烧怎么着？ 耽误学习了， 肯定请假啊。还记得一个老太太跟我们说，他那个孙伙计就是因为老感冒，一感冒就输液去，啊，一弄就是三五天。哎，都是有时候一星期，啊，一个月还准一次，弄到最后怎么样？休学了，啊，就休学了。你说大人着急不着急？是吧？大人那个着急劲儿啊，就恨不得孩子别得，把这病呢搁在啊自己身上，那可能吗？是吧？你又是活儿能替干，你就累替受，你说他这难受，是吧？谁替了谁呀？在谁身上？是吧？就在谁身上，谁就啊承担着，啊，这是替不了。所以就说这个啊三部曲的好处那是太多了，啊，如其我们今天特别提到这个孩子，啊，孩子的学习关系着未来的前途，是不是？你这样一影响，一个是经常感冒，二一个呢，啊，记忆力不好，头是昏沉沉的，精神不能集中。 我总结呀，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患有鼻炎的话， 嗯， 他会影响到三点。第一，精力不集中；第二， 记忆力不好了，第三经常感冒。 一感冒有的就给孩子输液，过去一输液发烧就打抗生素，那引起的后遗症那就更多了，就别往下说了，是不是？我们怎么把这个恶性循环的病根从一开始就给它斩断，就像姚老师说的，第一道防线就给它加固，是不是？ 是， 就根本就不让它得， 对， 是不是？不让它得，不让它感冒啊！一感冒啊，第一你是受罪，是不是？二一个呢，你耽误学习呀，耽误工作呀，生活质量下降了。你很多人不是春节一感冒，哎呦，一见面就说，哎呀，我这春节过才不好，怎么不好呀？你又打气呗，感冒了，是吧？又流稀鼻的，是吧？还有点烧乎，你敢往大家跟前凑吗？是吧？一年到头，是吧？大家好容易聚在一起，是吧？哎，聊聊东，扯扯西，是不是？你这个呢，你就得离远点啊。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吗？是吧？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这个感冒，是吧？怎么就不得感冒了？啊，我们说这按揉迎香穴效果非常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它是一个组合啊，不单纯是按这个，我们不讲了吗？还有需要泡脚，说为泡脚对这感冒有什么好处啊？是不是？那就好处多了，是吧？你比如说天气现在的变化特别多，你看我们在，是吧？我们在屋里是一个温度，我们出了到室外一个温度，假如说你坐地铁呢，马上又一个温度，里边又有风啊，还特别凉，是吧？你一上车呢，一挤呢又出汗了，是吧？一下车呢，地铁又凉，你说你怎么调？是不是？你能说再马上再穿再脱，是吧？那是不可能，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只有增强你的免疫力， 对， 提高你的正气，啊，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啊，那么说我白天不小心，感受了风寒。早晨出来这时候衣服不灵啊，谁知道他突然变天了，是吧？没小心着了寒，怎么样？没关系，是吧？怎么叫没关系呢？回来之后，那个盆儿，那盆水一泡，觉得今天受了风受了寒了，哎，弄一块姜，说有什么呢？弄多大块姜啊，是吧？哎，就枣大的一块姜就行了，啊，有人一听呢，他弄了个枣。哎，我们说多大多小是枣大的一块姜，他那个枣泡脚了，那有啥效果呀？ 啊，我们把这个原先曾经听过的遇见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给提个醒。哦，是姜，多大的姜？哎，如枣大的一块姜，是吧？把它一拍也行，哎，把它切成片也行，啊，在那个锅里搁着水，是吧？煮上那么个10分钟、8分钟。哎，然后你再泡脚，这个泡脚就有个要求了，什么要求？得泡出汗来，啊，大家知道啊，啊，一年四季泡脚的作用不一样，啊，那么说你今天受了风受了寒，那又不一样，是吧？你必须泡出汗来。这个标准是什么？怎么检验呢？额头一摸，都是这冰凉的汗出来了，那就行了，就达标了。是吧？哎，然后一喝水，是吧？哎，一睡觉，第二天怎么样？好了，我们这话是怎么讲呢？就是要做一个好会计，啊，你说跟会计扯得上吗？扯得上啊， 日清日节，啊，日清日节，白天受的风寒，晚上对不起，是吧？给清除出去。风寒从哪儿受的呀？啊，从肯定啊，是从皮肤啊，啊，从鼻孔啊。对了，这不就有了吗？啊，毛孔受了风寒了，是吧？由表肌里的侵入我们机体了，啊，但是你通过一泡脚，怎么样？毛孔怎么样？打开了。这个风寒从哪儿来的？对不起，您从哪儿出去？自然不自然这种方法？ 自然， 这就是自然嘛，是吧？如果这些风寒湿你那么侵入到我们身体以后，知道什么后果吗？它不仅仅是你感冒了，也不仅仅你是发烧了，不仅仅是这样，这些风寒不断的就安营扎寨了，哪舒服啊？它往里走，从皮肤往肌肉，从肌肉到筋骨，就这么走，往深处走，它一安营扎寨会怎么样？这不就风湿病吗？是不是啊？侵犯到你关节腔，是不是啊？你不就关节炎吗？啊，侵犯到你的肌肉，又酸又痛啊，是不是啊？啊，这些呢，就解决了。第一道防线，我们就防着了。啊，你也通过泡脚，这叫什么？五步操重点是防，那么说呢，泡脚呢，按摩脚呢，磕的脚呢，这个啊，以调为主，是不是调节嘛？啊，这样呢，把风寒就从毛孔出来了，不但没有感冒，而且也没有风湿，是吧？啊，说我原先不知道啊，就是已经有了风湿了，怎么样？有了风湿，慢慢的就通过，就姚老师那句话。叫什么呀？是吧？滴水穿石，怎么个滴水穿石？我天天泡你，泡，是吧？泡成了内外通，内外通呢，那风寒就没地方待了，是吧？风寒湿没地方待了，怎么样？也就走了。每天走一点，每天走一点，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那你就坚持泡，是吧？借阳气嘛，是吧？春天是阳气始发呀，是吧？要发嘛。啊，你要借势让它发出去吗？所以这时候的泡脚，就把你体内一些风寒湿啊，是吧？淤热，不光是风湿寒，还有热，淤着的热，同时呢，哎，也发出去，是吧？你发出以后不是净化了吗？是不是？你净化了，是不是经络通了？啊，经络通，这气血是不是也畅通了？啊，这一畅通，浑身是不是轻松了？啊，精神是不是足了？是吧？这就是一个正能量，啊，哎，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所以他有感冒吗？他有风湿吗？这就想起说这句话，肖老师，我就想了，我曾经多次啊，在这个广播当中吹过牛，是不是？啊，我说啊，你只要做上是吧，三步曲五步操是吧，没有感冒， 对， 没有风湿， 是的。 你说这回去以后，大家说对不对？对，他们为什么喊得那么劲足？他有底气， 对， 是不是？ 因为他们通过实践，哎，信心百倍 啊，是不是？ 而且确实也证实了，这几年来一直也没有感冒过，也没有过关节的疼痛， 没有， 浑身轻松，活动自如， 是 不是？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 对呀，啊，你想这些啊，外邪风寒暑湿燥火啊，中医叫什么叫六淫，是吧？很多病是什么？从我们的皮毛是吧侵犯里边了。一旦我告诉大家啊，另一个弊端是什么？一旦你受了风寒啊，或者风湿啊，进入你的体表，还有一个什么不好的影响，是吧？它抵御的能力、调节能力，是吧？抗风寒的能力降低了，还更容易再次的 感受到风寒。 没错，没错，是不是？因为它的开合能力啊差了。为什么风寒湿堵住了，是吧？我们这个毛孔是干什么的？是调节，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调节体内的温度的。啊，这个大家一说就清楚了。比如说，啊，我们吃东西，天热的时候一吃，怎么样？出汗了，出汗叫什么呀？出汗就是把体内的热呀，及时的排出去，把一个一个的身体这些毛孔，就是小窗户，全打开了。是不是把体内的热散出来了？ 是， 散了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 啊，突然我们出去以后特别凉，啊，有人说哎呀，冻得我起什么鸡皮疙瘩，是不是？那是什么现象？那一个个小窗户紧紧的关紧了，是吧？关严了，不让呢，哎，外边的风寒，是吧？进来，一进来更凉了，是不是？所以必须保持，啊，我们这个毛孔的开合，啊，在中医传统叫什么？都有理论基础，叫啊开鬼门，啊，中医把这个毛孔叫鬼门，是不是？开鬼门，推肚子叫什么？结净腹，啊，所以我们这套，啊，都有呢中医传统的理论作为基础，啊，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不是？啊，所以有人听越听越纳闷，越有滋味，是吧？特别有一些懂医的，经常做养生保健的，是吧？他的理解就更加深刻了，是吧？那为什么说正气足了，通了，啊，内外通了，通了还有疼吗？他就没有疼啊，不通才疼啊，是吧？我天天让他通，你看看，是不是？我天天让他通。就像你家桌子一样，我天天擦，能脏吗？是吧？我十天半个月擦一次，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要坚持天天，是不是？啊，为什么大家越做越上瘾呢？是吧？而且能够坚持下来呢？啊，就是他们对健康有了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说了啊，我说看见满屋子的人呢，啊。我说你们现在做着三不曲五不操，这就是养能养生，能预防，能养生，能保健，是吧？你们这就是智者啊，咱们上回说了嘛，这就智者。什么叫智者？智者不就是聪明吗？什么叫聪明啊？不是等病上了身，我想办法再用什么方法解决，是吧？那只能说你第一个障了门，是吧？没有堵严，是吧？那我们还有第二个栅栏门，是不是？第二个栅栏门就是防变呢，是不是？防变，是吧？有的人一开始很简单一个病，感冒，就是我们还拿感冒说吗？感冒了，感冒算什么呀？ 感冒不叫病， 不叫病。 但是感冒容易引发好多疾病。 对呀，是吧？你得防变呢，是吧？就是我们说的防什么变呢？是吧？结果得鼻炎了，是吧？有人咳嗽了，气管炎了，这不变化了吗？ 因为感冒直接诱发呼吸系统的疾病， 对不对啊？肺部、气管、支气管， 对， 是不是？就是第二道闸门就是防变，啊，第一道闸门是不得感冒，啊，得了感冒赶紧就清除，啊，防变，啊，所以我们一共三道闸门。是吧？大家在脑子里边，在你的行动当中，就有这么强的什么的健康的意识，啊，健康有这个意识，啊，坏了，我这个第一道闸门让敌人给攻破了，是不是？那我第二道闸门不能放，就得防变，赶紧做清理，这不就清理了吗？是吧？一定要泡出，是吧？额头出凉汗，然后喝水，躺下休息。很多人就是这样好的，是不是？啊，好了，我们一说啊，很快，时间过得真快，这个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啊，没关系，咱们明天呢继续啊，明天是不见不散，好吧？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小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 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别的滋味这样凄凉，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有一只迷途羔羊，不知道应该回头还是在这里等候，在不知不觉中今天才知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我想要忍住眼泪却不能忍住悲伤，在不知不觉中泪已成行。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